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现时八点半，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温度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爱情路上怎样取舍？新城广播剧团爱情断舍离， 丽英声演 Ida。 如果拍拖之后没变得更快乐，还拍来做什么？那不如放手了。 星期一至五下午2:30在 QK 育婴室播出，晚上11:00哔哩吧啦开大喇叭时段，细味重温。 新城广播剧团爱情断舍离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主持苏克， 翻嚟倾心倾城，今晚有我苏克同你哋讲下出走啊。刚才讲了呢，我20多年前出走英国 Brighton 的故事，因为那个很震撼的海。我是很需要大海的人来的，为什么这么需要海呢？因为想疗愈。海有很特殊的能量，你只可以靠近，但是不容易亲近，欺山莫欺水嘛。我喜欢靠近要保持距离，但是比我强大的海。他永远都在这里，他爱不爱我，理不理我，我都不在乎，也都没有欲望。这种关系很纯粹。在浪很大的海面前呢，可以放松，又可以放心地喊一场。远望过去，深海连天，天外有天，云外有云，纯粹咁样静观，然后就系平静，就系、是、无限。喺嗰年开始咧，我就用出走呢个词写专栏文章啦。啲编辑咧好想改啊，改咗做离开或者出游。佢哋话出走咧容易令人哋误以为系离家出走嘅意思。我梗系拒绝修改啦，因为出走嘅态度同埋深度同出游系唔同噶。离同埋走系两个唔同嘅心灵距离同埋态度。离咧系地理性嘅，系距离；走咧系心态，系走动、勇气、决志，比离开更加彻底，层次都唔一样。 十几年来呢，我一直传达出走这个概念。我当年呢九月出走英国，十月呢就在当时的新报呢开了一个叫做浪荡旅程的专栏。后来呢被邀请在内地的书城杂志开了一个英伦日志的专栏，吸引了很多想出走或者正在度出走的年轻读者。2004年呢即是20年前，我写了一本小说叫做《出走年代》，是一个关于决定出走的故事。里面写过一个出走基金，年轻的男主角就是靠申请这个出走基金去冰岛找他错过了的女仔。居然有读者呢真是填了小说里面附带的申请表，寄了去我虚构的冰岛地址那里申请这个基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人复他的呢？设立一个出走基金呢是我其中一个人生的梦想。我想有更多人呢都有条件出走，改变自己的一生。在很早那些年代，我在某一本有旅游的杂志那里读到一篇游记，不记得了个作者是什么名字，是一位女作家来的。个标题呢是要像素克那样的出走。原来呢我讲出走这个自爱的方式呢已经影响了不少女性为了自我成长而出走了。从此呢出走这个词已经变了一个肯定词，越来越被大众感接受。大家开始明白我们需要出走多个旅行，而离家呢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你相信和坚持推动一种正向的信念，它自然会变成一股力量。我更加相信每个人一生最少应该出走一次。大家向往过三毛吗？卡隆呢有一首歌词是写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的。每次听呢我都感动到想喊的。是徐小凤《黄沙万里》。 艳阳在照耀，风静轻轻飘，远地似呼叫，落下尽美妙。 知。 做节目玩 AI 就得。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香港点知多一对龙凤胎熊猫，上窝集团四大商场国庆75周年同贺上，带嚟75只萌趣熊猫同大电视互动游戏，屯门市广场同澳海城，仲有7.5米充气毛毛熊猫震撼现身 ，Express Rewards 会员75点可换精选礼品，受条款约束。 召唤全港band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屯门沙滩节2024全港青年人band show比赛现正接受报名，入围队伍均可获得星级导师早已听亲自教授演出技巧，冠军队伍奖品总值高达4000元，更可获得新城音乐节目专访，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辖下屯门大型活动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鱼排要转养不同的鱼就要多番尝试，而 Woody 现在就试紧养这几款鱼。 例如我们现在尝试养池鱼，即是那些日本那些做刺身的池鱼，同我们试下养墨鱼。我们有试过墨鱼，因为他们会交配，他们交配完墨鱼蛋呢就会依附在一个网箱里。我们在个网箱里采了这些墨鱼蛋出来呢，就等佢孵做墨鱼 BB， 我哋尝试 BB 可唔可以养到变大墨鱼呢？咁原来系有个关卡喺度嘅。佢 BB 嗰阵佢要食嘢嘅，但我哋唔知俾咩佢食，死嘅嘢佢系唔食嘅，唔喐嘅嘢佢系唔食嘅。咁如果喂一啲虾，可能对于佢嚟讲又太大，咁我哋就尝试紧点样去令到佢食嘢。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曾经很多人说我似三毛，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写字和出走的女人，我行我素，不是很理人家怎么看自己。三毛呢出走撒哈拉沙漠，我就喜欢去冻一点的地方了。假如可以出走，你有没有计划过会想去哪里呢？我还有一本书叫做《出走是为了爱》，简体版呢是一个人不要怕，就是近期热播的《玫瑰的故事》的女主角刘亦菲10年前看完之后留言多谢我的那本书。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出走不是任性，不是想逃避现实，而是想对自己负责任。出走呢是为更新生命的一次选择，同旅行散心不一样的。旅行呢是很兴奋的，带着出轨的感觉，但你心里面明白是短暂的，只是散心。出走呢是回归内在那个等待开发的自己，是一次愿意同自己建立亲密关系的旅程。出走是计划周详的行动来的，譬如要筹钱，不是问哪个拿的，要靠自己筹划，是非常之负责任的人生体验来的。那出走为了什么？你出去看的是世界，更加是看你自己。在其他地方呢，你会离开个惯性，要靠自己面对你新相识的人和处理新遇到的问题。 你会成长，重新认识自己，开发自己。然后呢，你可以留低，或者继续上路，甚至翻嚟。出走令到你嘅人生可以更加成熟咁样从头再嚟。当你决心走过，你会发现原来出走并唔真正难，留低其实更加难。陶渊明呢有一句心远地自偏嘅智慧，将个心放远啲，地方就会变得远啲，变得广阔，视野都一样。你能够自由流动，就唔再将自己局限喺某个地域同埋眼界啦。有人怕出走，可能系唔知点样面对嗰个出走后同埋踏入新天地之后嘅自由嗰个自己。我哋喺困局里面只系因为冇决心走出世界，更新生命咋。我好鍾意嘅陈雷，出走嚟到香港，靠努力成就咗今日耀眼嘅佢。陈雷，出走。 说吧，对我说所有放任说话，你我再一次快乐对话，笑话废话，如昨天的你好吗？说惊怕，每一季风景总会转化，对吗？记得难过的不过一刹，不必想太多，只需要记清楚，最后未如愿亦有我，放胆试一次出走。只看不到以后，这一秒可否放开手，抱拥你的每处伤口，与困难时仍并未罢手，不管天高与地厚。 位男读者，话佢18岁嗰年呢读到我嘅报纸专栏，仲剪报留低添。20年后嘅今日，佢即将出走去另一个地方生活，话多谢我写过嘅文字，真係好感动啊，祝福佢啊有一个美丽嘅新生命。不少人同我谈论过他们想离开和出走的决定，有些未决定到，有些决定了但是有内疚感，因为身边有人不认同甚至很反对。其实想离开出走是哪个的事呢？哪个有资格左右另一个人要流动的需要呢？有人想留住他想留的人在身边，因为怕寂寞，冇理到对方想重整人生的需要。趁年轻都不走，将来还有大把包袱，令到你更加难出走。譬如父母年纪大了，或者有了家室的人，想离开就会有很多考虑，可能要被迫放弃。事实上走了都是给家人成长的机会，接受家人离开自己的现实，早点适应，早点调教自己。其实离开的关系会更加讲到心事，关系会变好的。当年我出走之后，爸爸会写信给我，讲平日不会讲的心事。我也都因为出走和弟弟讲对不住，因为觉得一直对他不够好。这些都是很好的出走成果，拉近你和重要的人的关系。出走不是远了，而是近了。有人迷失漂浮，没安全感，想有根，会觉得安心一点，有依靠。所以有人想移民，有人想结婚，有人想依赖家人给你支援感。又有人好怕有根，觉得是牵绊，是负担，要为了义务和责任付出代价，所以有人对一个地方、对屋企、对人没什么感情，想出走做只没脚的雀仔。人类历史里面从来都是不断地流晒的，去不同的地方重新开始，没说好不好的。其实出走和扎根可以是并存的，你可以保持流动，根可以扎在心里面。你要不时问自己，我想在哪里生根，在哪里落脚，下一站又想在哪里。我在出走年代里面写过一句，如果能够定时自我放逐，就不会再介意同埋难过啦。唔知道你读唔读得明呢？许廷铿有一首歌系写俾世界各地嘅香港人，不管对不对，亦不身去追随，不怕累，不管几多岁，坚守你绝对。聆听世界这分钟。结束今晚的节目，下星期三晚再见。 聆听世界这分钟，到处千疮百孔，怎么附和也无用。前路尽处只有深陷破洞，迎住这分钟，迎住你我那惊恐。人们承受的痛，写满了念想倦容。弥漫着惶恐，谁人尚有一种悸动？人大了不懂，说不通，为眼泪动容。从前未怕痛，多么青葱，多么的风，随时放纵。拾着初衷，当初懵懂，即使跌碰亦跌不痛。想起蓝天空，想起当年的勇，茫茫然今谁怕痛？ 服剧套。人在世故也不懂，灵魂其实多重，不过庆幸未想通，然而尚有英勇，仍然未怕输，想亲手服众，趁还未黑化，别怕，未怕轻举妄动，难忘掉初衷，不甘冰封都想冲锋，仍能服众，难重拾奋勇，当初巅峰不敢刺痛，状态骁勇，今天才听到，不管包袱多重，亦在暖流的变幻里，想再团聚，斗志未榨取，都不会败退，不甘判死罪，颠覆这规矩，将生火棒高举，不想再认输，再回眸过去，谁也有火烧身的火堆，若再后退也有情绪，难比直面畏惧，面对当青春花光，想再决定花心碎，顽强地应对，茫然下下去，这叫做 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个星期你惊咗未啊？ 灵异事件信则有，不信则无。你有咩奇异古怪经历？听过一啲匪夷所思嘅个案？记得打嚟1834997恐怖热线。 逢星期六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